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啦，嚟到呢一个周末嘅时间，又可以 relax 一下。 系啊， 系啦，咁啊，先 update 一下啦，即系最近喺呢一个即系Marvel 界，我谂到好多人期待住啦吓，即系因为有两个 trailer， 即系大家都会期待噶啦。 系讲近讲远啲嗰个先， 系就系 Captain Marvel 啦。 系 咁啊 ，Captain Marvel 其实就啱啱 release 咗第二个 trailer。 嗯， 咁啊嗱，真系睇完之后，我谂即系首先啊。今次 Captain Marvel， 我谂即系大家睇到嗰啲嘅画面啊，即系将会系几咁精彩啦。 第一下好吸睛嘅画面系咩呢？超级萨雅人式嘅变身啊 ，Marvel 队长。 系因为嗱，其实即系大家如果即系睇过预告片嘅话咧，即系首先嗰个嘅 CG 系好即系华丽啦，再加上就大家都知道 Captain Marvel 咧，佢本身即系入边都有嘅造型咧，就系、是、一个冇戴面具，一个戴面具，戴面具即系佢好似嗰啲好喷咁样样咧， 系个头喷头咁啦， 中间开咗个窿，啲头发就喺入边咧， 金色树喺中间咁 啦。系啦，咁大家以往都喺度啊，见到呢个造型嘅话，都会谂啊，点样戴嗰个面具咧？咁而家喺呢一个预告片入边都披露咗啦。 系啦， 啊，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呢个预告片咧，交代多咗少少啊。嗱，除咗即系之前打阿婆 嘅 打 阿婆嗰位咧，真系好亮点位嚟噶。即系嗰开头好多反差，就系点解会打个阿婆？ 系以往咧，大家睇之前个预告片都有打阿婆嗰幕噶啦，大家就攞嚟恶搞喺度笑啦， 关爱咗啦，就攞咗去。 咁但系而家就即系披露。多咗啦，即系其实嗱，之前嗰个预告片一出咧，大家都知道，其实或多或少都系即系嗰个方向噶啦。 系 咁，但系而家睇完之后，佢就交代更加清楚啫。咁啊，除此以外，亦都系大家对于即系啊 Captain Marvel 今次呢一部电影入边嘅故仔啊，了解会多咗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今次呢个故仔咧都会讲多少少即系 Captain Marvel， 因为以往大家都冇见过佢登场亮相噶嘛。 嗯。 咁啊，而呢一部咧，即系都可以话佢一个嘅即系 background 交代啦。有少少佢 origin 嘅故事啦，咁睇呢一部戏咧，你就会见到佢嗰个嘅即系故事个发展系点样样啦，个时间线亦都可能会了解多少少， 系 因为即系某程度嚟讲，你睇呢一条嘅 trailer 咧，你会知道嘅就系、是。佢好似当咗自己系外星人咁嘅，但系慢慢你又会发现咧，喺当中浮现好多零碎嘅片段，佢好似要去寻找翻，而若隐若现之间亦都发现，咦，我曾经喺地球生活过， 曾经系一个嘅战机个机师嚟嘅， 系啦，咁的确系有啲耐人寻味嘅地方啊吓，咁亦都如果你系以往有追开即系Captain Marvel 呢一部嘅漫画嘅话咧，相信可能你都会觉得啊，今次电影公司如果佢要改编嘅话，会大概点样样去改编呢个故仔咧？即系多咗人有多啲嘅方向嘅。 系，但系开心嘅系见到个预告片去到最后咧，有只猫嘅出现啦。即系其实呢只猫咧，我一直都系极度中意佢，因为佢喺漫画度咧，本身同 Recon 咧，即系同呢个嘅碗熊啊，都系有啲对手戏嘅。嗱，呢一只猫如果斋讲个电影 trailer 咧。其实冇乜特别 嘅，好似一只普通嘅猫咁样样嘅， 普通到唔普通嘅， 其实都得意嘅。因为我谂，如果大家唔系 猫迷嘅话 咧，你都会拗头啊！最后屘佢特登剪咗一个片段仔，就系讲呢个 Nick Fury 咧，咁佢就即系去玩只猫啦。咁啊，当然就最后屘就俾阿 Captain Marvel 去制止啦。咁系咪纯粹即系谂住你知有时候即系荷里活啲预告片都系噶嘛？最后屘谂住接个即系懒系可爱搞笑 punch 就走咁样样。咁但係可能眼利啲嘅 即系 Marvel 迷啊，嗱，唔知系咪阴谋论啊，但系照计就应该唔会噶啦。咁嗰只猫咧就应该系一个好特别嘅角色嚟嘅。 系呢只角色咧，其实如果喺原著漫画咧就叫 Cherry 嚟嘅。其实佢个灵感咧系嚟自 Star Wars 啊。 听个名都觉得系啊，因为其实喺 Star Wars 入边都有一只叫 Cherry 啊嘛，即系 Chew Parker 咁样就系呢一个嘅侏儒啦。咁大家如果系 Star Wars 迷啊，成日同阿 Han Solo 一齐出双 最佳拍档嚟噶啦。系嗱，去到 Marvel 队长，其实呢一只嘅 Cherry 咧，佢喺嗰个预告片度咧就即系改一个名，改一个名嘅叫 Ghost 嘅。咁其实咁呢一只猫咧，佢本身喺漫画原著入边啦，佢就系一只外星生物嚟嘅。本来咧都唔系有太多人发现嘅啫，即系一啲 Avengers 嘅成员都唔系咁留意到。系 Recon 咧，即系可能大家系咪嗰啲叫大家都哎，我都系动物，你又系动物啦， 即系同性相拒嗰啲 系 嘛？ 系啦，就发现到啦，因为佢本身咧就系、是一个嘅会释放毒嘅一只嘅。佢叫咩咧？怪物啦，直情系。咁佢曾经多次咧系想杀咗呢只猫嘅，咁亦都系多次咧就系俾 失败嘅， 系啊，就俾阿猫父队长就系禁止啦。因为其实猫父队长好中意呢一只猫啦。咁但系我哋话所谓阴唔阴谋论咧，都应该呢件事其实都唔系阴谋论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我都会好留意住 Marvel 嘅一啲玩具嘅销情一啲资讯噶嘛。 即系你知今时今日啲玩具咧，即系有时候真系不自觉啊，都唔知有心定无意剧透出嚟啊嘛。 系啊，因为即系过往剧透得最多嘅就系。LEGO 啦，即系每一逢嘅新嘅 Marvel 电影咧，大家都会谂啊，呢一盒嘅积木好似，咦呢一只公仔佢会喺度哦，暗示住原来嘅啲剧情发生。因为咧喺另一边厢，譬如即系孩之宝咧 Hasbro 啦，咁佢出嘅 Marvel Legends 系列咧，我就留意到佢有其中嘅两只玩具啦，即系一个局长同埋啊 Marvel 队长，佢哋各自咧除咗系有个人偶之外咧。仲有一隻貓喺度 嘅配件 咁一隻貓就係凶神惡煞嘅，但都唔係顯露到佢真身嘅外星樣嘅，係一隻好惡嘅貓。另一個就係一個林志志嘅貓咯。咁擺得兩隻貓做配件，咁即係唔係咁求其擺落去，一定有啲原因喺度嘅， 係嘛？即係呢個唔係陰謀論嚟嘅，你覺得？但如果從陰謀論嗰度，你會諗多咗啊？可能係咁樣，即係因為點解咧？喂，真係你諗下，即係好似之前Bandai 出嗰隻 Captain America， 我成日都喺度救病，就冇出嗰兩個盾啊嘛，反而另外一件武器啊嘛，咁你睇完嗰套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嗰件武器煞有介事系一个即系好 key 嘅其中一个剧情重要位啊？完全唔系啊嘛， 咁呢个位我真系大跌咗眼镜 嘅。即系唔通你又谂下点解 Captain America 唔跟盾嘅话，咁背后有啲咩原意咩？就系唔俾你咯，就系咁简单。咁嗱。不过的确喺漫画入面咧，呢一只猫系一个即系有趣嘅存在嚟嘅。咁啊，姑且期待一下啦吓，即系究竟佢系唔系如大家而家期待一般啊？就系呢只猫就唔系一只普通嘅猫，而系即系一个外星 外星生物啦。 咁不过呢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大家即系可能叫做花絮位啊，大家会想去留意啫。咁但系重点都系翻去呢个 Captain Marvel 啦。嗱，我每一次睇完之后咧，我对 Captain Marvel 呢一部电影咧都有。啲改观嘅， 越嚟越有好感啊嘛， 越嚟有好感嘅，因为由一开始嘅时候，大家都喺度即系踩啊，佢话哇 casting 唔得，即系即系个女主角啊，又好似个感觉好唔 Captain Marvel 啊， 哪怕佢系一个影后，但系啲人都系话唔得啊，唔知选角唔系佢噶啦， 系啊，咁即系一路都唔系好接受到啊，跟住又啱啱出嗰、那个即系大家见 Captain Marvel， 其实佢有两套 suit 嘅，即系其中一套就系绿色噶啦吓为主噶啦， 一套就系红蓝绿色 嘅，咁啊红蓝黄嗰套咧就唔使特别讲啦。因为嗰套就系比较 classic 一啲嘅，咁反而系绿色嗰套咧，其实大家又会觉得话喺即系着上身网络嘅感觉好似唔系太顺眼，咁但系因为大家以往睇嗰啲所谓剧照咧，都系未加 CG 效果就咁睇啊嘛，咁今次我就即系睇完呢个预告片之后咧，某程度嚟讲，我觉得即系。都似乎唔会令人失望，即系我反而系而家相对系好期待添啊！咁即系呢一个嘅即系 Captain Marvel 啦，咁我哋又讲到呢一度啦。嗱，咁即系除咗呢一个即系吓荷里活嘅一啲嘅动作之外，另外都要提一提，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嘅 Tokyo Comic Con 啦吓。 系啊，咁上次讲嘅时候就因为系进行期间啦，所以都未有太多嘅一啲嘅即系资料啦。咁但系其实咧过咗之后咧，就有啲几开心嘅消息，因为本身咧一对日本嘅四人组合啦，叫 Sakai no Wani，其实 Sakai no Wani 呢、這个即系中文译名咧就系、是、世界末日。 岔开少少先，虽然个名好悲观噶嘛，乜世界末咩日啦，但系佢有啲歌好正，好好听嘅，即系近年都系一个好爱嘅日本组合啦。咁而佢哋咧喺呢一个嘅东京 Comic Con 咧就有个新消息，就系同呢个 Marvel 会有合作。而合作咧，其实原来已经讲咗两年噶啦，本身，但系倾咗两年，终于成功啦，就系、是Marvel 佢哋方面咧会为呢一对嘅组合咧嚟去度身订做一个嘅漫画，就叫做 End of the World， 其实即系世界末日嘅意思啦。系啦，咁四位嘅英雄咧，其实喺嗰日嘅Tokyo Comic Con 咧，已经系亮相咗噶啦。 基本即系个古仔系以佢哋四个为主角， 为主角嘅， 即系唔系净系话啊，用佢哋呢啲设计蓝本，直头系将佢哋四个画入去一个故事入面添嘅。 系啊，你仲要系其他譬如 Tony Stark 啊，或者系Hulk 佢哋咧， 即系其他啲 Marvel 嘅角色、啊、 变咗配角啊，之后即系出现喺呢本漫画度。 嗱，首先变配角都唔紧要，重点系咩咧？佢哋系有机会亮相登场于呢一部漫画。 系啊， 讲真啦，你问我嘅话，其实如果有限 Marvel 揾我做主角，哇，揾到 Tony Stark 嚟做配角，我求之不得啊，系咪先？ 非常之开心、啊， 系咯，真系一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啊！咁啊，的确你呢一件事咧，都促使咗两年啦，而家就终于倾得成啦。咁喺网上面咧，都有流传出一啲嘅即系图片啊，即系入面嗰、那个大概嘅一啲几版嘅漫画啦，系点样啦？咁、啊、实际上面你都见到系真系完完全全将几个嘅即系成员咧，系、忠实地呈现喺个漫画入面噶。 系同埋系做得好神秘，点解咁讲？因为本身咧，嗱 ，Sakino Wani 呢一对嘢咧，个神秘之处咧就系、是。其中嘅一位成员啦，佢係永远呢都係戴住个小丑面具嘅。其实嗰人呢就叫 DJ Love。咁 DJ Love 呢佢我嘅认知一记得之下啦，佢係已经换过三代㗎啦。即係曾经呢係譬如第一代做完，但好似係因为有啲嘅即係同嗰啲嘅队员之间嘅有啲嘅唔啱唔協调啦，就转换话就换到嚟而家呢一代嘅 DJ Love 囉。咁其实 DJ Love 本身一个神秘嘅现身一个呈现嘅时候呢，所以喺嗰个 Tokyo Comic Con 呢係 Marvel 嘅一个副总裁去即係去宣布呢件事嘅时候呢，即係四位成员啦，就 sorry 啦，其他三位都唔需要出现住囉。就搵一个戴住小丑面具嘅 DJ Love 上台去接受呢一份礼物呢，其实睇落去好开心㗎。 当其实嗰个系咪真系 DJ Love 嚟㗎？ 係㗎，因为其实 DJ Love 呢我之前都有幸佢啱啱嚟过香港开 show 㗎嘛。咁嗰阵系有佢跟访问去睇㗎。其实 DJ Love 呢佢系一嚟结咗婚啦，啱啱好幸福嘅。佢个肚腩都有返咁上下厚度㗎。认个肚腩认到佢哦。 OK,OK,OK。咁啊即系呢一本漫画啊，几时真系同大家见面呢，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好啊，咁啊，头先就讲开 Marvel 啦，咁都不得不提啊吓，咁啊，即系 Marvel 咧，就即系都搞紧一个就系咩咧，就系、是、首部嘅。即是华人英雄的漫画，咁佢嘅名字就叫做上戏， 系 即系咪上戏就唔接下戏咧？ 成啲烂嘅制度， 系啊，即系你知唔知边个英雄系唔接下戏啊？唔知系边个，就系上戏啦。 但系亚洲人嚟讲咧，即系对亚洲人嚟讲系好开心，因为真系有即系亚洲人嚟去做英雄啦， 大国崛起啊嘛，即系我哋啊强国咧，而家就抬起头来，我哋嘅国际视野有几广咧啊，连呢一个嘅外国。漫画咧都要系真系画一个叫做华人英雄啦，咁嗱，即系讲少少上戏，我谂因为、即系可能大家对于呢个角色咧都系稍为陌生少少啊。 系 咁啊，其实呢一个咧即系出身于中国嘅，唔使讲啦，佢强项在于哪里咧？ 武神 系咯，天下功夫嚟自边度啊？梗系唔系少林，系中国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呢一位叫上戏嘅朋友咧，佢就系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出身于呢一个即系世袭嘅一个武术家，成、家人都系好晓武术噶啦。咁嚟到佢呢一代嘅时候，当然係不得之了啦吓。咁因为佢精通嘅武术呢係非常之多㗎，係接受各种嘅武术训练啦，传统嘅拳法啊、双节棍啊、剑术啊，不胜其数嘅。咁佢呢亦都係有少少即係与世隔绝嘅。因为即係从小到大都系呢即係有自己练武。 练武啦。 係啦。咁所以呢佢就即係凭住一身嘅好武艺呢，就係跻身于呢一个英雄行列。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呢，佢自己本身就唔系属于即系嗰啲有即系特 殊能力啊，又或者有高端科技嗰种啊， 因为就好似 Black Widow 嗰啲啦，即系冇超能力，但又同英雄一起去即系打啊，去打仗咁样嘅。 冇错，因为嗱，其实如果我哋要解构翻咧，喺美国嘅英雄漫画世界入面咧，通常能够成为英雄咧，都可能系即系不外乎几个元素嘅。 咁有钱啦、 啊，又有钱啦、啊、吓。咁但系有钱你都要点样成为英雄咧？咁就系靠科技 啦。 所以其实咧，通常成为即系其中一个所谓英雄嘅元素咧，就系科技搭救，即系例如 Iron Man 啊、Batman 啊嗰啲咧，咁啊甚至乎系 Spider-Man 啦、啊、吓 ，Spider-Man 就结合嘅，佢除咗有装备之外，同时之间 佢自己有聪明啦， 具备另外一种嘅元素啦，就系、是、一个嘅即系基因改变， 系 即系好似例如 Captain America 啊、Peter Parker 呢一类啊，或者变形合衣啊，咁而仲有一啲咧，就真系讲佢啊，即系至少嘅锻炼啦，即系头先阿聪有提过啦 ，Black Widow 啦，其实 Hawkeye 某程度都系嘅， 系 即系佢系精炼佢嘅战法， 喺度笑佢添系， 系啊，点解你要嘲笑啊 Hawkeye 咧？ 对唔住，对唔住， 啊，即系咁嗱，而上戏咧就系贴近呢一种嘅， 咁而其实呢一个上戏嘅漫画咧，即系 Marvel 漫画咧，喺1973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出现噶啦，其实后期啦，佢都系 Avengers 嘅，即系复仇者联盟嘅一份子嚟噶，咁嗰个漫画嘅铺陈咧，其实都系就系、是、好似头先咁讲啦，自细就已经系练。冇杂武啦，咁但系咧，即系佢系向佢老豆系学武功嘅，最终就发现咧，其实佢个老豆咧系一个大奸角嚟噶啦，咁、所以就系都系大义灭亲啦，然后一步一步咧就走上呢个英雄之路噶，咁但系去到话要拍真人版嘅电影啦， 冇错， 其实系都非常之多嘅反应啦。 因为嗱，头先我哋又讲开话，即系 Marvel 咧最近即系一个嘅点解即系话大动作去做呢一件事咧，就是、因为就系话全要拍一部嘅即系真人电影。就是关于呢一部嘅上戏啦，甚至乎会将呢个角色咧，好似话会跻身于呢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入边。 系， 咁即系话咩咧？嗱，即系当然我唔知佢系点样插啦。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你就会见到佢同而家你喺大银幕上面见到其他嘅即系 Marvel 英雄咧， 一齐对抗外敌。 系啦，有机会同场啊，一齐演出咁样样嘅。 系， 咁所以大家都好关注啦。哇，咁犀利啊！即系哇，同 Robert Downey Jr. 啊、Chris Evans 佢哋 几开心啊！ 啊 Scarlett Johansson， 我头先阿聪最欣赏嘅 Black Widow 系咪先？咁哇，究竟边一个嚟做咧？咁当然喺网上面就即系传嚟咗好多嘅即系 rumors 啊，一啲嘅传。究竟边一个亚洲演员可以做到呢一个上戏嘅角色呢？嗱，咁其实通常呢好得意嘅， 系 即系荷里活咧，一系就揀翻本身喺中国有市场嘅 一啲荷里活嘅亚洲演员啦、啊， 即系讲紧嘅可能例如话，即系曾经何时就系 Jackie Chan 啊，即系李连杰嗰啲，你已经喺亚洲吓中国、 打出一片天噶啦， 系啦有名气噶啦，咁啊就不如过去嗰边 cast 睇下会唔会揾佢哋啦。咁当然而家有传嘅就话啊吴彦祖啊，又或者系彭于晏啦、 我谂香港人咧，尤其是如果系女仔咧，即系有。中意即可能有时会同啲男朋友中意睇 Marvel 咁样追开嘅话咧、彭于晏系首选嚟噶啦。 系咁佢真系个感觉好阳光，好正气嘅。咁啊，黄飞鸿都做过啦，系咪先？ 系 即系做到黄飞鸿嘅人，你就知道佢系正气啊。 其他嘅网民嘅一啲嘅选择啦，仲有话吴京啦，因为吴京其实近排都即系近年都崛起咗啦。 咁系， 我就 佢嗰、那个即系战狼二啊，最后尾哇，即系攞住嗰支中国国旗咁样咧，好威 飘 咁即係你见到其实佢喺国内入面係即係几多人係支持㗎啦。 反而我自己又 highly recommend， 我係极力推举呢就係吳允龍嘅、因为近排都有即係留意到佢喺即係 TVB 拍緊兄弟，即係播緊兄弟㗎嘛。即係佢好多嘅擂台戏噶，一上擂台咧就即系除衫啊，露啲即系腹肌咧， 就唔使讲 好 fit 好劲。 咁同埋因为吴允龙本身亦都系即系 佢喺美国又土生土长， 系啦， 你谂下要同啲剧组沟通嘅话，即系当然啦，你吴彦祖你都冇问题噶啦，绝对都。 但系佢嘅具备咪系打个条件啊嘛， 系啦， 咁啊，所以即系究竟系会落喺边个度咧？唔知，因为你话系唔系一定呢一班即系啊而家传闻嘅演员 都未必啊， 都未必，因为可能到时候又用翻。即系荷里活自己本身嗰啲嘅华裔演员，亦都唔出奇。有时候你真系估唔到个套路嘅，咁啊只能够就系我哋观望一下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咁如果有听开我星期一嗰集嘅落活嘅话呢，都知道我即係呢一排就係做緊呢个训练员啦。 精灵训练员啦，同阿生。 冇错啦，係啦。咁阿生就冇嘅，就我自己单拖去做嘅啫。咁都系有好多嘅情怀。咁但係今晚呢就唔讲打机啦。即係留返可能下个礼拜一早会报一下。我而家呢个训练员嘅进度如何啦。咁但係我反而想讲啊，其实真系即係我哋以前就叫做宠物小精灵，而家叫精灵宝可梦。咁其实真系带咗好多嘅集体回忆俾大家。即係我自己玩呢一款游戏呢，我都系玩情怀多于系真系纯粹话玩而家呢个游戏有啲咩嘅即係新嘅元素或者个系统啊。即係情怀多于一切，因为即係我之前都有讲过嘅，就系而家呢一个 Switch 版嘅即係 Pokemon Let's Go 呢，佢系即係 from 啊，即係以前大家有玩过 Game Boy Yellow 呢， 系 嗰 个 游戏移植落嚟嘅。 系 咁 画面靓好多啦。 首先画面靓好多啦，咁其次佢都有加啲新嘅元素。不过即係大概嗰个故事啊或者嗰个地图啊都系沿用返嘅。咁所以呢喺即係呢一 part 呢，我哋特别就讲下啦，即係 Pokemon， 即係我哋成长啊接触过玩过嘅，先由游戏机盒带开始讲，带俾我哋一啲点样嘅回忆。 我想问下你嗰个情怀位呢，就是以前呢佢会出黄带、红带、绿带、蓝带啦，即係嗰啲。 系啊， 水箭龟啊！ 即一开始咧就黄带未有添嘅，就呢一个红蓝绿带。 你系咪都坚持会买黄带呢？ 我其实一开始我系买蓝带噶，因为 你中意水箭龟系嘛？ 唔系，因为其实咧黄带好得意嘅。嗰阵时候首先资讯冇咁发达嘅， 系 咁咧你唔知道会出饼黄带， 嗯， 咁所以嗰阵时一开始咧你就即系咁唔系红带蓝带，唔系蓝带就系即系阿健总之噶 啦， 咁所以你只能够系拣一饼嘅啫。嗱，点解我哋要讲话即系要讲呢三种颜色嘅带？嗱，大家首先要知道 Game Boy 以前就系玩卡带游戏噶啦， 系啦， 咁而好少有地一款游戏咧，你系一开始嘅时候出系出三个唔同嘅版本嘅，即系等于咩咧？而家你买 CD 嘅话咧，即系可能同 我正谂到个 cover 系啦，但系个 cover 唔同嘅。嗱，但系佢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唔系净有 cover 唔同，佢系个游戏馅都有啲唔同。 但佢个故事内容咧，个行嘅路线都系打八个场馆再打个大佬噶啦。咁但系咧，佢个唔同之处咧，就系譬如有啲嘅精灵咧，佢就系会喺红带出现；有啲精灵咧喺绿带啊、蓝带出现嘅。 同埋佢一开始嘅时候，你拣嗰只嘅小精灵咧， 好重要啊， 就已经系拣定咗啦。即系如果你买蓝带嘅话咧，一开始就跟住车厘龟俾你，咁如果你买红带嘅话，一开始咪跟住小火龙俾你。concept 系咁嘅，咁而当你出咗呢三饼带之后咧，就突然间出咗饼黄带。 呢个系即系情怀位，我系一定嗰阵系买咗黄带嘅，再买黄带啦，因为 你系再买啊嘛， 再买啊， 我就唔舍得咯。 个黄带唔同之处系咩咧？就系因为你喺嗰个平时行路嘅时候，即系控制小智行路嘅时候咧，其实比卡超系会喺后边跟住你噶。 系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咧，比卡超系唔中意入去个精灵球入面嘅，咁贴近翻嗰个故事嘅原著咧，咁所以咧喺黄带咧，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就已经系比卡超啦，咁咧就你会见到佢唔喺精灵球入边嘅，即系如果你玩红蓝绿嘅话咧，基本上都系小智自己行嚟行去，但系玩黄带嘅话咧，就会多咗比卡超跟喺后边啦，咁而每一只嘅唔同嘅版本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优势，因为毕竟你玩Pokemon 都知道㗎啦，其实佢係玩属性㗎嘛。 係呀、啊。 即係而你玩耐咗你知道呢，其实电属性係几强嘅。 係。 即係喺尤其是游戏前段嚟讲嘅话呢，都算係几好吓即係其他啲 NPC 嘅。咁所以呢即係呢、這个亦都係即係本身你如果玩过游戏嘅话，你会略懂一啲嘅即係优与劣啦。咁但係当呢一个即係 Pokemon 呢嗰个嘅游戏发展之后呢，就梗係唔係单单止于呢即係几个唔同嘅版本啦。又出咗什么一啲 金啊 银啊，系啦，咁嗱开始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 Pokemon 啊，或者唔同嘅进化啦。 所以头先我哋讲紧嗰四饼带咩黄啊、红啊、蓝啊、绿咧，就系喺仲系黑白画面嘅游戏机嗰度嘅。 系 同埋当时我仲好记得啦，嗰阵你要同人对战咧，系要插住一条嘅 Game Boy 线 啊。 我仲记得我嗰阵玩黄带系小学六年班秋季旅行，大家真系攞住部机，以为自己攞住个精灵球咁样咧，插住条线又唔可以行得好远咧，好近距离咁样去打机啦。到后期话金带银带咧，就系开始去到即系 Game Boy Color 嘅时候啦。咁就亦都系嗰阵 豐富好多啦，畫面，因為始終即係有啲顏色差好遠嘅，其實係啦。咁而到其實金銀帶我反而係玩得再即係密啲啊，玩得再係瘋狂啲嘅，因為嗰個瘋狂位係咩咧？佢嘅精靈嘅數量係多咗啦、以前玩紅黃嗰啲帶嘅時候咧，係得151隻嘅啫， 係 最遠嗰只就係夢夢噶啦， 冇錯， 係啦，所以即係大家有好多網上 傳説中嘅嚇即係小精靈啦。 你有冇跟過嗰啲人網上嘅傳説嚟去捉呢只所謂嘅夢夢 啊？喂，講真，其實我係玩過。解嘅时候咧，我系冇储齐晒150只嘅， 其实系储唔齐151只，系150只储到嘅，储到嘅。 我唔系，我冇啊，点解我储唔到咧？嗱，唔好计梦梦，我因为原因系因为我嗰阵时候玩好自闭嘅，即系你冇人同你 trade 啊。嗱，你话而家几容易 trade？ 我而家上网打个曲嘅话，大家可以互相交换精灵。再唔係嘅話，你攞部手機玩 Pokemon Go 嘅話，又可以同 Let's Go 對應，又可以將啲精靈傳入去你部機入面。但係以前唔係，以前你真係要揾一個朋友喺左緊， 仲要記得帶條嘅對戰線， 可唔可以同我連線換精靈啊？咁樣樣，哇！边有咁多朋友可以同你玩，所以当时我系储唔齐噶，系。 系，但去到金银带嘅时候就唔同玩法啦，因为已经系由151只去到251只。 系啦， 系啊，仲要其实好多精灵都系 我 follow 唔到噶啦，去到嗰阶段。 嗰阵你已经冇玩啦。 我已经系真系冇乜点玩。 不过都系，可能嗰阵真系已经有其他新嘅兴趣啦。我其实我对 Pokemon 嘅情怀咧、基本上系至于透过151只精灵嘅啫。 系啦，不过讲真，即系 Pokemon 咧，对即系即系一般啊，中意小精灵嘅众嘅训练员咧，个影响就唔系单单游戏嘅，因为即系如果有接触过一啲真系啊宠物小精灵嘅专业训练员嘅话咧，佢哋系见到任何咧吓比卡超类型啊，或者系可能伊贝啊，或者佢中意嗰款嘅即系小精灵咧，佢哋系对眼发光，有一种控制唔到自己嘅情况之下，系要去收集噶，即系哪怕系啱啱最新我听到入便利店咧出个八达通咧、都有人咧系话哇，我哋要收购啊，好似话唔知炒700多几喎，咁夸张唔系啩咁？咁嗱，但系咧，即系除咗呢啲周边商品之外咧，仲有一款嘅商品咧。都几疯魔嘅、我见最近咧都有身边唔少朋友咧，又走去即系可能买一啲翻嚟啊，即系除咗系自己想收藏之外，亦都系拍一啲所谓嘅开箱片啊、公主同号啊咁，咁就系一啲嘅叫做宝可梦嘅卡 Pokemon 卡， 系啦，嗱，其实讲真。玩卡呢一樣嘢，我諗我哋即係細細個嘅時候都有玩開啦。而家我發現玩嗰啲卡咧都幾唔同嘅，即係我諗可能呢一種嘅文化係打從係咪遊戲王開始咧？咁即係嗰種卡嘅玩法咧係變化多咗啦。好似舉例啊，我打叉少少講啊，即係好似最近咧，我個仔都開始迷上咗玩卡， 係咩卡先？ 蒙面超人 卡玩你嘅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佢唔識玩住， 係OK。 如果佢識玩就大件事啦， 就慘啦， 就弊啦咁樣樣。咁但係咧，佢而家玩一種咧就係蒙面超人卡。嗱呢一種蒙面超人卡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佢係真係可以放落去一部遊戲機度玩嘅。如果做爸爸媽媽嘅話，就好明白我講咩噶啦。因為呢一部遊戲機咧。你可以喺咧玩具豆豆城嗰度咧，你係可以見到嘅。咁而咧，嗰、個機咧就係、一部蒙面超人機。 我知邊部啦，我喺深水埗嘅，即係一間比較多人會去嘅玩具鋪門口，就係好多細路仔喺門口度碌咯。 係啦，咁咧就係你可以攞3張嗰啲卡出嚟咧，就係擺喺個機上面。咁一邊要時候咧，就喺度捽下捽下嗰張卡啊，好似唔知做乜，好似即係賭神咧、賭聖嗰啲捽 咗煙咁啊， 捽咗煙咁樣嘅。咁咧有時候咧，你會見佢。张卡咧突然间之间系反转啊，出绝招咁样样。咁我曾经咧就喺度留意咗好耐，究竟 明明佢玩咩？ 系啦，明明佢玩咩咧？当时系睇唔明嘅，直至到我个仔，佢唔知点样样系睇人哋玩下玩下咧。 哇，佢又劲、 学识咗、咁而嗱，因为呢一只游戏机咧，佢本身咧。系你就算冇卡都玩到嘅， 系 咁但系深敲嗰阵时候咧，我唔知系咪人哋做 promotion 定乜鬼嘢咧，咁跟住后屘就即系派一啲好渣嗰啲免费嗰啲卡俾其他周围啲小朋友，我仔又斗胆啊走去问佢攞，咁佢就有佢第一张嘅卡啦，咁咧自此之后佢就攞住嗰张卡咧，周围就去即系有机会玩嘅话，佢就会玩啦，咁慢慢玩下玩下咧，我甚至乎系见佢学识咗去教翻我， 系 咁嗱，而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卡牌咧，其实我后屘发现就唔系净系讲紧蒙面超人嘅，即系我头先有讲过啦，即系Pokemon 啊、 召唤王啊、游戏王啊， 系啊，跟 住你甚至乎再睇咩高达啊嗰啲，全部都有嘅，争在系唔系有嗰部机啫，我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咧，我真系想讲话最近咧都好疯狂地嘅，就系啲人咧买好多呢一啲卡翻嚟咧，就系想抽。原来除咗系即系玩游戏之外，当然玩游戏一个好大嘅原因啦，亦都系一个收藏嘅，因为入边有啲即系卡咧系好矜贵嘅。嗱，转头翻嚟我哋就讲下呢一啲卡系一啲乜嘢嘅卡，点解咁矜贵？咁最近咧喺网上面咧，又或者我周遭啲朋友咧，都听佢哋讲起咧，即系一啲嘅 Pokemon 卡啊，其中就提过咩 SM8B 嗰啲，我谂大家听啲数字都好模糊啊，好陌生，究竟咩回事咧吓？咁大家其实唔需要太理嘅型号，但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咧，即系入边有好多卡咧，即系除咗系可以玩游戏用之外啦，同时之间亦都极具一啲嘅收藏元素啦，咁当中嗰啲卡咧，即系以往我哋大家储卡，通常都系睇究竟佢系。唔系闪 啊、暗闪啊、闪中闪、 你系睇呢啲嗱，呢啲就系好我哋嗰个年代噶啦。咁但系而家佢哋就唔系嘅，即系除咗系咪闪之外，有时候有啲卡嘅罕有度啊。咁嗰啲罕有度咧，亦都系包括例如咩咧？即系我成日都讲，例如打机都有嘅，例如出一啲所谓嘅即系叫色位嘅即系小精灵啦。 系 咁嗱，色位系咩咧？我又可以讲下嘅，因为嗱，色位呢个 terms 咧就系佢讲嘅意思系原本系话小精灵咁样啦。佢有自己嘅顏色嘅，即係例如話小火龍紅色嘅，跟住車厘龜藍色嘅。咁但係當佢可能咧有一個叫色圍嘅版本，嗱呢一個版本咧喺而家舉例啊遊戲機入邊咧好罕有嘅， 係珍貴嘅。 珍贵嘅，点样珍贵法呢？我讲少少，即系例如话有啲人佢为咗即系打机啊，我要攞嗰只所谓色围嘅小精灵嘅话咧，我可以投放十几个钟头， 系就为咗去攞 去刷佢一只嘅色围啊， 系 咁而喺卡入边都系嘅，即系可能你唔知啊，好多包入边咧先至得到嗰一张系嘅，咁、那个色围就其实个功能上面咧。就 可能一樣嘅啫，招式都一樣。 原本嗰只咧冇乜太大分別，係隻顏色唔同嘅啫。咁、例如話火龍咁樣嘅話，佢原本係紅色嘅。 小火龍係咯，係 啦。咁佢色圍嘅話就會變咗係， 或者可能當暗灰色嘅， 係啦，暗灰咁樣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啦，咦，多咗好多人去收藏呢一啲卡，甚至乎喺日本咧都幾風魔下添㗎。 係，不過其實你講開呢個 Pokemon 卡咧，我曾經係真係好泥足深陷。 哦，係啊， 因為有一段時間咧，即係近近地喺鑽石山。都有一个地方系专系俾人就系 group 埋一齐去玩卡嘅， 系 嗰阵我就系每个星期即系五六嗰啲啦，就攞住我副 deck 啊，因为其实呢个 Pokemon 好型好 pro 嘅呢个， 好型啊，攞副 deck 啊，咁就入边有60张嘅，一定系自己已经砌咗一对好劲嘅宠物小精灵啦，就去同人哋去即系。恶斗啦，因为嗰阵仲有比赛，我连比赛有参加过 嘅，系真系专业 嘅 啫。 系啊，但你讲开嗰个色围咧，其实以前就虽然就冇色围呢样嘢嘅，但有类似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因为以前嘅 Pokemon 嗰啲对战卡咧，佢有分譬如咩化石版啊、森林版啊，咁佢如果系第一弹咧，即系叫第一版啊。即系譬如我哋当出一本书出啲 CD， 佢系第一版你嘅初版噶嘛，咁嗰啲卡嘅初版咧，佢系会喺嗰只精灵嗰个图片嘅右下角的哆咧，佢会写住first edition 嘅，即系一个第一版咯。咁嗰阵咧系有呢一个嘅logo 喺度咧，又系可以卖到一个比较可观啲嘅价钱，因为其实嗰阵我哋未必会咁易抽到一啲想要或者系啱自己副 deck 用嘅精灵啊嘛，变咗你唯有就系用一啲原来呢一张你又唔系咁啱用嘅，你就攞佢出嚟咧去同人哋交换一啲你心仪嘅一啲同属性嘅精灵咯，而其实呢个嘅宠物小精灵咧，即系 Pokemon 嗰个玩法咧，你有冇睇人玩过先？ 我其实有睇过嘅，因为咧喺荃湾一啲嘅商场咧，我都见 仲有一两交细间。 其实系啦，有啲卡铺咧出边就特登摆一张接台， 系 通常有两张凳咁啊，即系对住噶啦。咁就即系如果有人玩嘅话，咁就啲人坐一边，咁就比拼噶啦嘛。咁嗱。我真系，因为我系一个好好学嘅人， 系 我真系见到人玩嘅话咧，我会企喺隔篱睇嘅。但系咧，等同于咩咧？就有时候你如果喺公园见到啲叔叔咧喺度捉象棋，如果你系唔识捉象棋嘅话咧， 系 你系睇唔明嘅。 系啊， 咁而我发现咧，睇人哋玩卡咧啊，好副 deck 咧，你系真系就咁睇咧，你系唔明佢哋做咩，你甚至乎问佢哋咧。 他们会答到的。 但是你都听不明白的。 不会啩，你是不是那个吸收能力差了，比以前差了。 是因为他嗱入面呢他们讲的那些数值和那些属性相克呢、不是你三言两语可以即刻可以消化到的。 是或者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其实你讲的宠物小精灵的卡呢它本身就是一张卡上面有个小小的 square, 就是个精灵的样 子。那张图啦。 张图啦。而下边呢就是会有两三行字啦，就看看是什么精灵。 咁通常就日文嘅， 系啦。咁我嗰阵玩英文嘅，因为唔识日文啦。英文反而你会估到大概系咩？咁佢嗰啲行数， 英文都要估啊？咁大件事、啊。 嗰阵小学有啲字好深噶， 日文又话估啫，英文又要估啊？ 乘机咁当然系嗰阵一度玩一度学英文啦、啊。阿妈阿爸都赚到， 通常都系咁样样，问阿爸阿妈买嘢嘅。 系啦，咁变咗就系咧，嗰一两行咧就系话，原来你系要出啲招数，咁但系你唔系话又出就出到招数噶嘛？咁其实一副 deck 入边咧，你系会除咗有精灵卡啦，有一啲道具卡。即是譬如一些回复能量的卡啦，亦都有一些卡叫属性卡。即是譬如我副 deck 入面我会有火同埋。 你讲到呢一度我想话如果听众你系唔知佢讲乜嘢嘅话系好正常嘅。 系啦唔 系。等我简单啲讲俾大家听啦。 咁样。好简单好简单。唔系。好再短啲。总之就系呢你到你嗰个嘅 term 嘅时候呢你就将火嘅属性摆落去你嘅火嘅精灵嘅卡度就可以出招啦。咁而点样为之赢呢其实每一局入面呢每人呢都会有六张叫 prize, 就叫礼物啦。我只要每次杀到你嘅一隻精灵呢我就可以揭开我嘅 prize。咁我揭晒六张嘅话呢 就赢啦。 又系啦又或者原来你已经系咁唔好彩你派嗰啲你抽个七张卡啦开头、你手上系完全冇精灵、或者系得一张精灵而摆出咗俾人杀咗嘅话呢咁、已经系极速结束咗一个游戏囉。咁、个玩法都系由 prize 同埋或者系冇精灵嚟去结束㗎啦。 系咁多谢阿聪咧咁简单啊，咁快速地咧，系真系解释咗成个游戏 点啊！ 我听完之后明白晒啊，真系！我今日周末你知唔知我做咩啊？ 就要玩 Pokemon 啦， 我几放假啦，大佬。唔系，但系真系我想讲话，而家呢一啲卡咧，即系你唔好睇少，以为一张纸仔。以前我哋咧嗰张咁嘅卡纸仔，你去买即系可能楼啊，即系可能一蚊两蚊一张咁样样嘅啫嘛。 系啊， 咁最多你可能贵少少嘅咧，系讲紧可能未几廿蚊吓，即系 买。而家买一包卡系咯。 但系而家有啲真係好珍貴嗰啲咧，嗰、那個價值咧真係都好難想像啊！即係唔好講話三位數字，有時候我見過一啲咧，我都唔知係咪真嘅四位數字抽一張卡都有。 四位數字一張卡， 係啊，真係好誇張係嘛？ 係咪嗰啲叫咩啊？有價冇市啊！ 嗱呢一個真係唔知道啦。咁但係竟然有人會咁樣樣去擺出嚟啦，咁所以我都即係戚戚稱奇啊！咁究竟呢一張卡係咪真係能夠改變一個遊戲嘅命運咧？真係唔知道。咁但係即係的確，我覺得即係玩呢一啲卡咧。最重要都系咩咧？就系享受其中啊嘛！即系我觉得呢一类嘅玩意啊，都可以话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啦。咁啊，今个周末啦，我要积极地咧去尝试下了解下呢一个 Pokemon 游戏点样样玩啊！唔明我再问阿聪佢， 梗系啦， 简单轻松解释过我知， 唔使嘅。 好，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